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十五章：迷雾危机。 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！ 歇斯底里的怒吼撕扯着心跳。一个女人的轮廓在满目的赤色中若隐若现。 是你杀了她，你这个孽障凶手！ 不是她，不是我。 视线颤抖着往下移去，却只看见这双小手血红一片。再看下去，却只看到一个男人倒在自己的脚边，满身是血，一动不动。 父亲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孽种？我的人生，我的一切，全部都被你毁了。 斥责与咒骂声钻心而来，女人的声音充斥着脑海。 永远都不要让我再见到你！不！ 江瑶猛地睁开眼睛，一把揪住胸口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指尖的颤抖依然没有平息。被刻意隐藏的记忆在经历了噩梦的洗礼后再次翻腾，那个想要遗忘就无法摆脱的阴影，即便历经了十年，依然如蛰伏的毒蛇，时不时对江瑶的内心发出致命的袭击。江瑶按住猛跳的心脏，深吸了几口气，片刻之后才终于缓过神，这才发现此时的自己竟然独自一人留在了漆黑的茶室，而窗外原本淡紫色的天气也已经变为了深蓝，显然时间已流逝许久。 我怎么睡着了？现在几点了？ 江瑶条件反射的想掏出手机看时间，却忽然想起自己正处在异空间，手机早已失灵。他忍着脑袋的胀痛，挣扎着从座椅上起身，环顾四周，没看到任何人影。 九牙，你在吗？ 江瑶试着喊了两声，推开门走出茶室，却只见室外花园内迷雾缭绕，隐约的血腥之气混在迷雾中飘散开来。没有人，没有灯光，只有头顶天空中那银色的阴阳双星高悬其上。 这个气味怎么回事？人都去哪儿了？ 江瑶立即警惕起来，而周围能见度如此之低，江瑶也无法辨认四周，便打算先退回茶室从长计议。然而一转身，却发现身后的茶室大门不知何时竟已自动关闭，再怎么推也纹丝不动。 不妙！ 诡异的现状让江瑶的神经再次绷紧，他努力稳了稳心神，伸手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真切的疼痛让江瑶混沌的大脑瞬间清醒了几分。他一边小心戒备着，一边顺着自己的记忆往这片露天花园外摸去。淡淡的光芒自天上的双星播洒而下，将缭绕的迷雾笼上一层银白，视野中除了自己的影子，便只有一些朦朦胧胧的树影轻轻摇曳，像极了一些恐怖片中的鬼魅。但江瑶可没心思疑神疑鬼，他那天生敏锐的直觉已嗅出了一丝危险的气息。而就在此时，他忽然听见一声隐约的呼唤穿透迷雾从身后飘荡而来。 小瑶！ 江瑶猛地顿住脚步，回头看向后方。 浓厚的迷雾依旧遮挡在面前，但江瑶仍然可以感觉到那迷雾后似乎有一个人正站在那里，默默地注视着自己。 这个声音是 一种熟悉的感觉，瞬间让江瑶联想起一个人，而此时那个声音再次悠悠飘来，这一次却是听得真真切切。 小瑶，你来了。萧远。 江瑶神色一凛，在辨认出声音的一瞬间，他便抬脚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冲了出去。缠绕的迷雾阻碍着江瑶的视线，却阻碍不了江瑶的脚步。在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几步之后，江瑶赫然发现前方不远处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高瘦的人影。 萧远，是你吗？ 江瑶试着喊了声，小心地在迷雾中摸索着，试图靠近人影。然而无论他怎么走，看似不远处的那道人影却始终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，而那个熟悉的声音再也没有响起过。江瑶心中有些焦急，但此时他却忽觉脚下一绊，重心不稳，便踉跄跌倒了下来。而就在他倒下的那一瞬，一阵劲风就忽然贴着他的头皮呼啸而过，重重地打在他原先所在的位置上。霎时，一片石板破裂的声音冲天而起， 有人偷袭。 在这个念头闪过的瞬间，江瑶的身体便自动做出了反应，他连忙缩起身体朝一旁滚了出去，同时伸手摸向自己脖颈间的项链，却发现只能摸到空空如也的跳绳。这才想起唯一能倚仗的电光石早在别墅那晚就已碎裂，此时的自己已没有任何防身的武器。江瑶暗呼不妙，然而袭击却不会因此而结束。紧接着数道劲风便如利剑般划破浓雾的围绕，呼啸着向着江瑶射了过来。视线受阻的江瑶无法看到飞来的是什么，但凭着敏锐的听觉，他还是惊险地躲过了这数道袭击。而闪避过程中，他顺势摸到一块巨大的假山，于是便当机立断躲了进去。才刚进入掩护的假山，两道袭击便又贴着江瑶的身体打在了假山洞口。而此时江瑶才发现，这飞来的并非子弹或者别的凶器，而像是一股气流。只是这股气流的冲劲儿却不输子弹，万一被打中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江瑶又惊又疑，但手无寸铁的他也不敢贸然再从原出口走出假山，只能如瞎子一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假山内部摸索着，试图找到别的出路。然而摸着摸着，他却忽然摸到一块奇怪的东西，手里的触感凹凸不平，乍一摸上去像是布料的材质，只是这布料下面似乎还搁着一块坚硬的长条状物体。而再顺着长条向上摸，外面罩着的布料就向下滑了下来，江瑶的手便直接摸上了里面那条东西那粘稠的表面。 这是骨头。 江瑶顿时一阵恶心，他猛地退开了两步，而与此同时他忽然察觉自己的脚踝上似乎划过某个冰凉的物体，那触感如黑暗中盘旋而来的毒蛇，令江瑶一瞬间头皮开张。扑隆一声，随着一声巨响，江瑶头顶上的假山石壁竟然被横向劈了开来，巨大的气流瞬间将周围的迷雾驱散了大半，也将江瑶整个人 震出了假山内部。在双星光芒的照耀下，而此时的江瑶才看清了自己摸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只见一具具包裹着深蓝制服的骷髅东倒西歪的散在地上，带血的粘液附着在残碎的枯骨之上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而更加惊悚的是，那些骷髅个个被一条碗口粗的藤条所穿透，而那些藤条竟然还如章鱼触须般蠕动着遍布假山内部，显然刚才划过脚踝的就是这东西。恶鬼妖藤！在看到那东西的一瞬间，江瑶的脑海中便划过这么一个名称，他曾经听那个恶魔老太婆提过，传说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无人区有这么一种食人的植物，其藤蔓内部包裹着密密麻麻的细齿，但凡有生物被其缠上，便会在瞬间被啃食殆尽，犹如恶鬼一般。江瑶以前还不信，但如今眼前这东西不是恶鬼妖藤又是什么？一瞬间江瑶冷汗都下来了，要是刚才不是恰好被气流震出去，他恐怕已被啃成一具白骨。但就在江瑶惊愕的同时，先前的那一道气流攻击却再次接踵而至。江瑶不敢靠近恶鬼妖藤的范围，只能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躲闪。而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发现迷雾散去的后花园地上竟然匍匐着许多残缺的人影。只见那些身着深蓝制服的残尸零零落落地散落在花园各处，鲜血浸透着身下的花园泥土，血腥之气由于少了迷雾的掩盖而变得愈发肆无忌惮。而此时江瑶赫然发现，距离他最近的那具尸体似乎十分眼熟，乌黑的长发已被鲜血浸染，精致脸庞上的双眸也已浑浊不堪。眼前这个人分明不久以前还曾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，只是此时的他已再也没有任何生气。 云兰！ 此时江瑶的心情已经无法用震惊两字能形容，原本以为绝对安全的世外圣地竟然转眼被血洗，而那些号称是能人异士的灵域神识则已被屠戮殆尽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？对了，还有之前看到的那个人影。江瑶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连忙转头看向先前萧远人影所在的地方，那道人影依然定定地站在不远处的阴影中，面目难辨。但江瑶很快发现，那人影原本高瘦的身躯开始慢慢膨胀。江瑶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渐渐扭曲的人影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越胀越大，最后变成了一个诡异的形状，一个不可能属于人类的形状。 妖魔！ 江瑶颤抖着吐出两个字，眼前的情形让他瞬间联想起那晚在西区别墅中所经历的噩梦。然而话音未落，两道气流便如锋利的刀刃向他迎面插来，躲闪不及的江瑶胸口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大口子，弥漫而出的鲜血将他的白色衬衣霎时染成了红色。江瑶强忍着钻心的剧痛朝着一旁的石堆后滚了过去，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又两道气流径直劈开了他藏身的石堆，将他再次重重地掀翻在地，碎石狠狠地砸在他的身上。这一次江瑶 却真的爬不起来了。两根，不，断了三根肋骨，小腿骨状况也不妙，再这么下去，真的得死在这里。翻滚的气血在江瑶的胸中不断沸腾，鲜血沿着他的额头流淌而下，慢慢的进入双瞳。眨眼闭眼间，江瑶却忽然在血色中看到一个影子。只见在那扭曲膨胀的妖魔背后，一个娇小的少女身影悄然出现在了不远处，在迷雾中若隐若现。